汛期，上游水库随时开闸放水，一涨水连那个小岛都能给淹了，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在偏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南郊观象台，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呢，两个气温是 30.3 度，那么午后的气温可以达到32度以上。但是空气呢湿度降低，闷热感觉有些减弱，午后的天气炎热，大家呢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呢是晴，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我们看一下，那么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呢，白天北京地区受负高的控制，大气透明度较好，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荣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厨房当中的家用电器啊。当然了，这个现在每一家的家用电器都非常的多啊。今天呢，我们主要集中在比如说像燃气灶啊、热水器啊、油烟机啊以及消毒柜啊等等啊这些内容上。如果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深圳火王燃气器具有限公司的邓日淼啊，小邓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些这个厨房啊家用电器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来问问你。 哎， 好， 可以可以，没问题。 那今天呢，我们这样啊，首先呢，先说一说燃气灶。前几天呢，我自己有一个例子哈，让我着实是急了一把。因为呢，现在的燃气灶呢，它真的是相对来讲啊，是比较安全的哈。 对对对， 而且设计呢也是比较合理科学的。比如说，我当时啊是这个 做面条 啊， 但是呢，这个后来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我是离开是拿什么东西啊，这个时候它就铺了，铺了以后呢，然后可能它里边的这个面汤啊等等的不就 溢出来了？ 哎，溢出来了，溢出来以后呢，现在这个燃气灶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你要溢完了以后，它自然就断气是吧？ 对对对对，它是带漏气保护的， 对， 就是所有的正规的产品都有这个功能。 它有漏气保护以后呢，它这个气源呢就断了以后，哎，这火苗都没有了。 对对，从那把气源切断了。 对，我回来一看，哟，怎么灭了？然后给它恢复到原位，然后呢，我想再给它打一下，怎么都打不着，起码得打了可能有一分钟吧，都打不着。我以为出问题了，所以我说算了，我再换一个火眼吧。那边那火眼啪就打开了。但后来呢，我就细琢磨，我想哦，可能是面汤啊，把那个火眼给它蒙上了， 对对对对对，就堵上了，也有可能有可能是那个电路部分进水了，导致它那个电流导不上来，也有可能。 但是大概这个面做完了以后，我心里还有心有余悸啊，我怕坏了，你知道吗？ 对。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打，哟，哎，正常 可以 了。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叫什么断气保护啊？ 漏气保护。 漏气保护。 对对对。 它。遇到比如说你做饭溢出来啊，或者说你做水的时候呢铺了等等，它自然就关上了。 对、 哎、 它只要那个上面有一个感应针，它要是没有感应到火焰的话，它就会自动把里面的气路给你切断了，保证您使用的安全。 这个非常好。你像有些这个家里老年人， 他特别容易忘。 对的，对的，没有年成在身边，万一要忘了的话，哈，这个总是开着或者就很麻烦了。 非常 这个呢，假如它一溢出来，水一扑出来，它自然就断气了。 啊，对对 对, 对。 那现在的这个燃气灶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功能吗？ 要是在正规的商场那个买的正规的产品符合国家的安全标准的话，都是有这个功能的。但是市场上还是有一些鱼龙混杂一些小牌子，他为了节省成本不做这个功能。但是这是不合法的。 您看您这个话呢就提醒我们大家，在买燃气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呢它的品牌。 没错没错， 它的质量等等的。 对， 另外呢比如说它的能效是多少啊，啊这个面板的材质是怎么样啊，它的千瓦数是怎么样啊，另外它的火苗的状况是怎么样，实际上在买这个燃气灶的时候这些都要顾及到是吧？ 最好都参考到里面去。 因 为一个燃气灶它的标准使用寿命的话大概是8年左右。 8年左右、哦、这么短。 对，所以说这东西你花前期花大价钱去投入买这个东西的话，以后使用起来你会非常的顺手，而且不容易产生一些售后服务一些问题，再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碳排放，因为燃气灶呢，它实际上就是把燃气跟氧气混合之后燃烧出来的一种燃烧一种状态的产生一种火嘛，进行加热咱们的食物，如果它的混合状态不好的话，它就会造成它的排放会超标，一氧化碳超标，正常来讲你要做饭的时候，要是一台不合格的燃气灶，它的排放那个超标率相当于北京雾霾最严重的天的14倍。 我的天哪。那刚才您是从理论上来讲哈，比如说这个碳排放啊等等的是不合格等等， 对， 但是作为我们一个消费者啊，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判断这个燃气灶它的碳排放是不合格的？ 第一个看到的火苗颜色，它正常要是燃烧的非常好的话，它的火苗是呈现蓝色的，不应该有黄色或者红色那种火苗，这第一个看。第二个闻，看一下闻一下有没有那个呛鼻的那种气体啊，像刺鼻的气味，会不会辣眼睛，就这两个点你要主要看、哦、要闻，一旦它是有那种气味特别熏人的话，就说明它的燃烧状况不是特别好了。 看闻还有这个眼睛的感觉哈。 对 对, 对。 当然了，像有一些燃气灶呢，它并不完全是特别的质量问题，它可能是有的时候出现点小问题啊，调的不对付啊，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颜色的火苗，甚至你这锅坐上去以后，你锅底可能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它刚一开始的时候是发红的火苗， 那 一会儿它就出现黄了，这个正常吗？ 一般的来讲 一会儿就出现蓝色的了，这个正常吗？ 也不正常。 也不正常、啊、 它灶具啊底下有一个封门片是可以调节它第一次的氧气补充量的、就是如果说火苗不正常，您可以去尝试调一下那封门，让它第一次氧气补充 充足一点，看会不会改变这个火苗的颜色。 嗯嗯。 正常来讲，一个灶具从你坐上锅之后到你关火，它的火苗应该一直呈现在蓝色。 哦。 一旦有红焰，就是它的燃烧状况有问题。 我们家这个火苗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放上一个锅，可能锅底呢沾点什么东西，它刚开始变成红色，一会儿它就变成蓝色了。 哦，那个是那个叫外界原因的话，比如你锅底不干净，有油泥，烧的那个油泥那种颜色，可能就、 有可能。 就是跟灶具没有关系了。 对，所以这个咱们要判断一下。 对对对对对、 刚才您提到这个碳排放量如果不合格的话呢，一个是它燃烧不充足哈、你这个做这个东西做饭呀是不顺手哈、这个另外呢，关键它这个燃烧出来的气体对你身体有害。 有害。 嗯， 而且它要是那个碳排放超标，就说明它肯定是燃烧不充分。 嗯， 既浪费了燃气，减慢了您炒菜的速度， 对， 还可能就是喜欢爆炒的话，还会影响到整个菜的口感。 没错， 嗯， 所以就是说要看这个火苗啊，能够断定断定出来啊。另外从这个能效来看，它是分几级吗？这个能效， 它能效现在国家规定是分三级， 嗯， 就是到了三级以上的，就有效利用率到57以下，它是不允许你在市面上销售的， 嗯。 就最好咱们选择这个灶具还是选择一级能效的， 嗯， 火苗大，排放低，热效率还高， 嗯，但是呢它相对价格可能贵一些， 嗯，区别不是特别大。 哦， 区别不是特别大。 那如果区别不是特别大的话呢，大家在买这个燃气灶的时候都要买这个一级能效的， 最好就是选购一级的、 那我买的时候我跟这个售货员啊推销员就说我要一级能效的燃气灶，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啊，而且现在国家规定就是您这种灶具烟机这种产品，它本身的那个产品上它就会贴的那个能效标识、跟咱们那种空调一样，一级二级三级， 嗯 它都会有那个标识，您明眼一看你就知道这个灶是一级的、二级的还是三级的。 好的，所以呢这个级别大家一定要特别重视啊，因为这个能效啊实际上也是预示着它这个效果的好坏啊，甚至的跟它的健康也是融在一起的，因为这个能效越高，它燃烧呢就越充分啊，那么一氧化碳它的排放就更低一些。 对对对对对、 另外刚才您提到品牌，那么尽可能要买到灶具行业专业性强啊这样的一些品牌，因为厨具市场可以说是鱼龙混珠啊、而且呢这个假冒伪劣东西也挺多的，但是呢像燃灶具哈、像这个燃气具的话呢，它是每天都在用的。 对 对, 对, 对、 每天都在用的，而且一用呢就是八九年十年。 对 啊，所以咱们一定要买一好的。否则的话你天天用用不顺手的话你心里就特别别扭。 对呀、你比如说你做的饭好打不着火了， 嗯， 做饭做一半。 对。 特别麻烦， 特别麻烦， 是不是？ 嗯。 所以这种东西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正规的。 嗯，好的。另外呢现在很多人在选择燃气灶的时候呢要看它的面板的材质哈、在这些方面您有些什么样的提醒吗？ 面板的话它这个可能大致分为三个类，一个就是不锈钢的，一个就是玻璃的，还有一个就是陶瓷的，可能现在啊大部分都愿意采用那个钢化玻璃的，就是刚才说的第二点，玻璃的。对， 但是这个玻璃不是一般的玻璃啊，它是钢化玻璃的。 钢化玻璃， 嗯， 防那个耐高温、耐冲击，它因为怕你做饭的时候产生那个爆裂。 是，那刚才您说还有两种，就是不锈钢的和陶瓷的。 对 啊，那相对于这两种来讲呢，您推荐的是玻璃的。 我建议大概大家都用玻璃的，因为玻璃的，你要是上面有油污啊，打理起来会比较方便。而且玻璃也显得比较漂亮。 嗯， 不锈钢的呢，您就得勤擦，因为它上面沾完油之后，如果您长时间不去擦它，那个比如有醋有油，它会变色，它那个 会 渗到那不锈钢里面去。 嗯， 陶瓷的就它的那个受力，一受力它就会裂，因为陶瓷嘛，它本身就比较脆。 嗯嗯， 所以玻璃相对来讲比较耐用、美观、大方。 那就是钢化玻璃啊， 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 钢化玻璃。 另外呢，一般这个燃气灶呢，它有一个千瓦数哈，这个千瓦数咱们要选择多少千瓦以上的，炒菜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嗯，尽量的话选择4.5千瓦以上的。 4.5千瓦。 对对对对，因为它这个千瓦数实际上说的就是火的大小。 嗯， 你看咱们电磁炉可能一般是。2000瓦， 嗯， 你要灶具的话，这个燃气灶呢，它可以做到4.5千瓦以上，5.2千瓦以下， 就是国家规定这个燃气灶，家用燃气灶的最大峰值就是 5.23 千瓦， 嗯， 所以一定要在 4.5 到 5.23 之间去选，因为火越大你炒菜的速度越快， 嗯， 炒菜 但是家用的燃气灶怎么也是没法跟什么餐馆那些燃气灶相比、啊 没有办法比，没有办法比，因为他那个、 啊、他们用的是什么燃气灶啊，怎么火那么旺， 他们是双用灶，他那个气源啊他本身那个压力就比较大， 嗯， 出气孔就比较多，再一个他是将增加了一个鼓风机， 嗯， 增加了它燃气跟空气的一个混合度。 对， 你看它的火苗都特别特别高，是吧？东西就 好吃啊，东西，嗯， 对对对对，所以咱们家用也尽量选择大一点的。 对，但是像、 嗯、 真是达到它那样的一种水平的话，也没有什么必要啊。 家用你用不了，因为它大锅灶可能第一个炒的菜可能比较多， 嗯， 你家用 会不会废气啊？ 肯定会废气、啊， 废气哈、 啊。对啊， 嗯，那咱们还是，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好哈、啊， 没有必要选择， 没必要、 那种什么餐馆那种的， 嗯， 用不了你。 对，来，咱们就总结一下啊，如果您选择这个燃气灶的话，首先品牌一定要多加注意啊，一定要选择这个专业的品牌，而且到正经的地方去买啊，正式的地方去买，因为这个燃气灶的话一用就要小十年左右， 对， 所以咱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要注意它的能效啊，咱们尽量买一级的啊，因为它的这个能效越高的话呢，它燃烧越充分，一氧化碳的排放量呢就越低啊，越健康好用、 嗯。对， 另外呢，面板的材质呢，提醒大家还是用这种防化玻璃的啊，它比这个。 嗯， 刚才您提到陶瓷的也好啊，什么不锈钢的 也好 啊，可能更有优势一点啊。 它玻璃的好打理嘛。 是的。那么千瓦数，大家注意在买的时候一定要尽量选 4.5 千瓦以上的啊，这样呢会效果更好，炒出来的菜肴的味道呢会 更 加 更好一些。 嗯。另外现在还有一种就是燃气灶啊，它是分这个镶嵌式的。 它分镶嵌式的、 啊、 还有一个是台上的。 台上的。 对。镶嵌式的呢，它实际上就是比如说您家新装修的厨房， 嗯， 在您的整体的橱柜上掏一个孔，把灶具镶到橱柜里头、嗯、只露一个面在上头，那个叫镶嵌式的。 嗯。 台式的呢，它就是整个那个灶具全部都是放在台面以上。但是镶嵌式的也可以放在、嗯、也可以做台上用，它属于是台嵌两用的。 嗯。现在好像用的更多的是镶嵌式的， 对对 对, 对、 啊，更漂亮一些， 美观，打理方便、 啊。对对对，所以这点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哈、啊，我们是觉得镶嵌式的可能是更好一些， 按照实际需求来，是吧？ 嗯，另外有些朋友在问说，一般啊装这个燃气灶的时候呢，有一个软管、 嗯、 这个软管用什么材质的好？大概用多长时间就应该换一下？ 嗯，现在燃气灶的软管啊，它有一个普通的胶皮的。如果您的是您家用的是普通那种胶皮管呢，因为它会老化，它会裂口，最好的话胶皮管是一年一换。 嗯， 有一种呢，它是软钢的，软钢的大概能寿命能到5年左右。 嗯， 还有一种是纯不锈钢的，那就硬的，那种大概能用到8年以上。 嗯，所以说不同的材质哈， 对对、这个、不同的材质它就、 一般用什么样的管的材质是由谁来决定，是由业主来自己决定吗？ 嗯，对，因为它像这种东西一般可能是您买完燃气灶这种东西可能都是辅料， 嗯， 您需要单独花钱去购买，所以业主他自己决定选择用什么样什么样的材料的东西。 哦，所以这点咱们业主一定要注意啊！刚才您说了三种材料， 嗯， 是吧？一个是纯不锈钢的， 对， 可能 是 最结实的； 一个是 软钢的，一个是软钢的， 还一个是胶皮的， 胶皮的 就用橡胶。 嗯，虽然说胶皮的呢最便宜， 对 啊，但是它用的时间最短， 对， 而且呢可能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咱们平常自己家里不会去老去更换它。第一个，您没有工具。第二个您不懂，您怕拆完了之后啊粘上怕它漏气， 对， 是吧、 嗯、 如果您让专业的师傅去给您安，您是安一个好的，以后您就不用换它了， 嗯， 特别安全， 没错，也许您刚一开始呢好像贵一点还有点心疼、 嗯、 但是您以后用的每一天您心里都是踏实的， 对、嗯、 而且用的时间特别久， 对对 啊，这就是一个消费观念的问题， 对对对，要长期考虑、 啊、对，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咱们还是推荐那个 好的 好的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 啊，那个管更好一些啊， 对， 嗯，另外有些朋友说了，说我这个煤气灶啊，就是我这个燃气灶呢已经用了12年了，没什么毛病，您说我换吗？ 嗯，这个必须要换了，因为它这个燃气灶它的设计寿命啊 早的时候可能就是8到10年左右。 嗯， 您超过它的年限，因为它里头造句里头密封啊，它是胶皮的。 嗯， 胶皮的它时间长了它就会老化，老化它渐渐的它那个密封点可能就会出现慢慢的出现一点渗漏。 嗯， 如果说你把那个气体泄漏到灶具里面，里面灶具有气体了，然后你再灶具一点火，很容易产生爆炸， 是 很容易产生危险。 嗯，有人说这个燃气灶就是点火呀，它是有次数的，有这么个说法吗？ 像刚才咱们说的两个类啊，台上的， 嗯， 它就是有次数限制的。 哦， 因为它里面是一个压电陶瓷块。它是一个储存电量的一个陶瓷块，你每点一次，它就撞击它一下，它就发一下电。 嗯， 每点一下它就发一下电，因为它里面储存的电量是有限的，所以它也就有了那么一个说点多少次数之说。 哦， 你要是镶嵌的就不存在了。 那一般比如说在台上的哈， 嗯， 这种是多少次啊？ 嗯，设计一般都在10万次左右。 10万次左右， 可能也就。哦， 10万次左右的话，大概是得用几年呢？ 它设计寿命 看你每天 也就8到10年， 8到10年啊，看你每天用的勤度是怎么样子。 对， 所以这点很重要。 嗯， 另外有些朋友也提到说，我这个燃气灶啊，有的时候呢它不爱着，是什么原因？打不着火？ 哎呀，这个要是燃气灶不爱着的话，它涵盖的面可能就很广了。 嗯， 像第一个点，灶具像刚才咱们说的。电量不够了，不管你是台上的还是镶嵌的， 嗯， 台上的呢可能就电池块的电量不够了， 嗯， 镶嵌的呢可能就是没有电池了。 哎， 第二个就是像您家刚才您说的浴锅了， 嗯， 浴锅了，它有的你要浴的是水啊还好一点，它水干了就好了， 嗯， 比如你要熬个小米粥，那粥浴出来了正好把那个，因为火盖上它有好多小眼嘛，就出气的。 嗯 那个小米粥正好把那个眼堵上了，而且堵的那个眼正好是您那个点火针点的那个眼，它俩在一条线， 就不爱点着。 那个地方不出气了， 嗯， 它就不爱着了。 哦， 得通，要去通一下它。嗯， 对，下面我就要问，比如说，这个燃气灶要不要我自己清理一下？比如说这个被浴锅啦等等的，我自己去擦一下啊，就是个捅捅啊什么的，有这必要去弄一弄吗？ 可以。要是浴完锅之后啊。火盖，因为它火盖都是分体的，您都可以拿下来，清洗完了，然后 擦一擦， 擦完了，然后再放上去。但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嗯， 把火盖放到灶具上之后，转两圈，看它是不是均匀的贴合到那个灶具的底部了。 嗯， 你要是没有放平的话，它就会导致灶具的火苗一边高，一边低。 嗯。哎，所以这个要就给它放平稳了。 对， 啊， 放完之后用手啊转两圈。它只要一能转动，能转圈了，就说明它是完全贴合到那个灶具的底部了， 嗯， 就已经放平了。 好，那刚才您说在点这个燃气灶的时候啊， 嗯， 它的这个一个是用那种电的模块，它产生这种电源哈，啊， 对， 另外就是用 电池、嗯， 啊，您觉得哪一种更好？用电池的好，还是用那个电子模块那个好？ 电池的相对来讲会更好一些， 哦， 因为电池的话您自己可以更换呀， 嗯嗯嗯， 你要是电子，那像那种压电陶瓷似的那种。您换可能就是换一个整体的一套点火的一个系统了。 嗯，对， 你要换电池，你自己买一节1号电池换里头就可以了。 嗯， 成本还低。 那一般在市面上，比如说是那种模块的和那个电池的，它的价格都差不多吧？ 嗯，差不是特别多。 嗯， 一般现在镶嵌的话，基本上都采用那种电池的了。 电池的， 对， 嗯， 因为它那个台上的呢，它为了节约成本，它肯定选择那种压电陶瓷。你说的模块那个， 嗯， 节约成本。 像这个燃气灶一般在点的过程当中，有人说它会出现咯咯咯咯咯那个声音，咵才着，这是正常的是吧？ 嗯，是正常的。但是它这个啊，有的品牌灶具呢，它不带同步点火， 嗯， 它就需要先放电，就先去叭叭叭叭叭，先有那点火的声音， 对， 然后再出气，然后再点着火。现在有些品牌已经做到了同步点火， 嗯， 同步点火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只要你打开旋钮那一瞬间，气立马就过来，所以基本上你就听不到它前面那一段哒哒哒点火的声音， 哦， 基本上就即点即燃即松手。 哎呦，即点即燃即松手哈，啊，这个真是比较高级。 像 我们那个， 对， 我们家那个刚换了大概可能有半年的时间， 嗯， 还没达到这个。它刚一开始还是， 啊，哒哒哒响一下，夸、再找。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可能有些品牌比较专业性比较强的，它针对这个灶具做的比较专业一些了，就往用户方面那些考虑了。 嗯。就更加的这个便民方便了。 对对对、 啊、我们这有一位听众朋友丽丽哈，他说我们家那个燃气灶啊用了有6年吧、说现在啊自动已经打不开了，我们经常呢就是给它拧完了以后呢用打火机夸点它就开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 他就可能就是说他点火那套系统坏了，他就是已经打不着了。建议您啊就是看是台上的还是镶嵌的，如果是镶嵌的，检查一下您的灶具底部，看有没有一个电池大小的一个小盒子，有可能是里面那个电池盒里面的电池啊没有电了，要是有电池的您换一些新的电池试一下。 反正他说自己用打火机点的也能点着，所以就没管他。 对，他因为他电池呢它只是一个点火的一个系统，它跟气路没有关系。您打开了它止步不点火，但是还是出气，用打火机点反正有点危险，它容易烧手。 对， 因为您是打着了，您是打开了先出的气，然后你再用打火机去点就容易把手烫到了。 是的，所以还得去看一看啊。虽然说凑合能够点着，但是呢人家本身不是那样的装置啊， 对对对， 自己可以着的。 对， 这样还是 燃气这个东西啊，建议呢有问题及时处理，不要拖。 是的，另外比如说像找一些维修啊售后服务啊等等的，现在一到网上一查哈，然后哗出了一大堆电话号码满天飞，然后你根本不知道它是这个正规的啊还是说那种坑人的啊等等的，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区别对待呢？ 我对这个东西啊是深有感触。我大概前天吧，我们火王有一个用户给我打电话，他说你们公司来人了，给我修了一个燃气灶，他说没修好，收完我钱，他说他就回去了，然后我回去一查我们那个公司那派工单， 根本没有， 我说没有他家的呀，他说我就从网上找的你们的电话，我说不可能啊，我说没有，然后我去了之后一了解情况，我问他那个维修工啊大概是什么样的形象啊，是吧，我说肯定不是我们这的人。 对， 我说您上当了。我说您在哪个网？您在是网上查了是吧？我说你把那电话你给我看一眼。 好的，咱们这样啊，这个故事一会儿咱们在下半段再接着讲。 可以 。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燥伤肺，秋季提高免疫力刻不容缓。为回报广大顾客，千牌灵芝茶、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8月17日至8月2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初秋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千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8月17日至8月20日，详情可拨打千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 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那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呢，是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副高的控制，大气透明度较好，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那么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这是周三啊，是我们节目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家居生活的时间。那今天我们侧重点呢还是说一说厨房的一些家用电器。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燃气灶是吧？ 对对对。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当时问到就是怎么来哈、啊、这个享受正规的售后服务和维修服务，这点很重要、因为有时候这个买完了燃气灶以后，几年以后它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呢、想希望厂家过来维修一下哈， 对， 因为还没有报废嘛，想维修一下。有的时候呢，你买东西的时候啊，当时他给你一些什么说明书啊、电话，可能几年以后就没有了。 对， 啊， 对，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往这个网上一查，哎呀，无数电话就出现在眼前，这我也不知道打哪个， 满天飞那种电话。 对，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这样建议啊，要是您实在找不着那个厂家电话，上网上。一定要上自己买的那个灶具的品牌的官网，去打全国的售后服务热线，然后再要您所在地区的售后服务热线，因为你比如说您之前在某一个地方买的，您留的可能是那种安装师傅或者那种维修工的个人的手机号，有可能几年之后他已经不在那个单位干了， 对， 但是你给他打电话，他有可能还去给你服务，他收费。但是他拿不到他们原厂的配件，他只能用某一些 替代品去替代给你修上，但这样既不安全也不耐用。 对，而且收费呢也并不合理啊， 对对对， 因为他已经不是这公司的人了。 对对对，他不会按照这个公司的价格去收。 就说你买什么品牌的这样的灶具的话呢，先到他的这个官方网站， 对对对， 去浏览一下，先打全国的电话， 对， 然后再问他你这个区域的电话。 对对，这样相对来讲就能找到真正的厂家的售后服务。 那刚才您讲到您曾经遇到那个问题哈，就是说你们这个牌子后来呢，有一个用户呢想来维修，然后后来说没维修好，但是你一查呢，那个人根本不是你们的维修工，后来你们是怎么来处理的？ 他是这样，他给我打电话，就是我去了之后看到他在网上找了电话，也是火王，但是他就是那种假的电话，给他修，他就是用一个，他就是一个电子开关坏了，他找了一个替代的，实际上不是燃气灶上用的一个开关，它可能哪某种电器上用的，因为那种开关它的电流不像燃气灶那个需要的那么强，它瞬间的高压电流比较强，用了两天那个开关就坏了， 就坏了， 坏了就我们就去了，然后我就问他，他说是网上找的，我说下回啊您一定要记住这个步骤，如果找不着那个当地区域的那个售后电话，不要轻易的相信网上那些假的山寨电话，先上官网要全国客服热线，然后再打要他当地的客服热线，您再报维修，修完了您既安全还实惠还死得住。 对，就是要先上他的官网啊，这点很重要， 对 吧？ 对对对对， 来，咱们看一下飞飞爸爸发来的微信哈，说正在听广播，谢谢您啊。托台上型的这个燃气灶呢，打火装置啊，都有电池吗？说我家今年呢新买了一台海尔的台上型的燃气灶，说没看见有电池盒啊。说上次淘汰的那个火王品牌的燃气灶呢，好像也没有电池。说安装师傅说过，打火的时候要多保持旋钮方向一会儿啊，否则呢火呢会灭掉，我猜是熄火保护装饰的传感器没有进入燃烧的状态，不知对不对。 这个听众还是比较专业的， 很专业。 现在一般的台上的灶具都是基本上都没有电池，就刚才我们之前聊到的那个，它是属于是液压电陶瓷式的，它是一个储存，有一个储存电量的一个小的电子块，它是撞击一下它就发一下电，点燃一次燃气灶，它实际上是没有电池的。他说第二个点，灶具打着火之后需要停留几秒钟。那是因为他灶具带了一个漏气保护的装置，叫一个热电偶，它是需要你的火苗正常燃烧起来，把那个热电偶的针烧热了之后，它才能够启动那个漏气保护装置。因为它那漏气保护的装置的原理呢，它叫热电偶。它的原理就是它到达一定温度之后，它里面有一个磁阀，气路是正常通畅的。如果它没有温度了，就相当于咱们意外灭火了，把火扑灭了，它那边没有温度了，它就自动要断开了。所以它就是说打着了需要停留几秒钟的原因就是这个， 就达到一定的温度， 对对对， 它才能够着起来。 对对，但现在有些品牌它已经做到了同步点火，就是你打着了它立马就可以松，因为它用的那个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先进了，它的吸热性能已经比较好了。 但是现在总体啊，大部分还是要打开以后您稍微的停一下， 停留个它应该是3到5秒钟 就够，三到五秒钟， 但是国家标准是15秒钟以内都是 算 合 格 的。 对，所以呢飞飞爸爸真的是挺棒的啊，您这个观察的非常细，一个是台上的这种燃气灶的装置它是没有电池的。 对对对， 您说对了。另外呢就是打着火以后咱们要稍微停留几秒 钟， 然后再松，这样是比较好对的啊。当然你买到那种最先进的也行。 对对 对，那就不需要打着火 就不需要停留 了，不需要停留几秒钟了。 好的，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好，那下面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还是邀请的小邓啊，咱们先看看今天的安区快讯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先看第一条，说新房施工一半，装修人员呢人去楼空啊。说2017年张先生呢来到自家新房看装修进度，他一进门就发现啊，家里呢装修用的砖头乱堆着，一个装修工人呢都没有。8月13号下午，张先生呢来到新城区法院，工作人员呢告知他应去装修房屋所在地啊这个法院呢来进行起诉哈。当然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确实像有一些施工人员哈，您找的可能不是正规的。 对了。 然后呢来了以后呢装修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把钱赚了一些，因为他是分期和分阶段来这个付款的嘛。 他这个装修公司啊，他一般是这样，他入场。他就比如要你50%， 对， 60%，实际上他已经要走了一大部分钱。 是的， 他当时就是为了尽快的把这个合同签了，然后把钱卷走了。 对，卷走了。 对，所以这种东西啊，装修一定要选择大一点的装修公司。 哎呀，真的是靠谱的啊！别图这个报价便宜，就跟他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不慎重的就签约了。 啊，很多东西你要是不是特别正规的公司啊，使用的料都不是特别好，因为它便宜啊。 是， 因为我们现在就我们住那里，我就感觉装修大概有半年了吧。现在一进那个屋子，辣眼睛，就感觉甲醛严重超标。 对， 当时 用的东西就不对哈。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用的料不特别好， 就不环保。 对， 另外像这样的不靠谱的装修公司，即便是给你啊装修完了，到时候万一呢你有什么售后服务的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话，你根本 找 不到这个装修队了， 根本找不到。 所以真的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哈，装修队来为您装修，这点特别特别重要啊， 非常重要。 来，咱们来看下面，说厦门的抽检燃气灶37个批次不合格。说2018年8月9号，厦门市市场的监督管理局在官网公布了2018年厦门流通领域家用燃气灶用户及附件商品的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此次抽查共抽取家用燃气灶79批次，家用液化石油气调压器21批次，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5批次，那么涉及呢商品品牌48个。那么看来呢，燃气灶有很多都是不合格的。那么不合格一般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个就是所说的碳排放，再一个就是燃气灶的气密性，还有一个燃气灶它本身的那个抗压能力，它的材质，主要还是气那个燃烧的那个碳排放跟它的气密性，因为这两个点观测到安全，关系到健康。 这个碳排放啊，那实际上说通俗点，就是说那个火苗， 对， 能观察出来它是不对的， 对， 是吧？那造成这个火苗，比如说不是蓝色，它是其他颜色，肯定是不对啊，哈，是什么原因呢？ 它的燃烧方式，它如果它那个燃烧方式，它火盖的设计有利于那种燃气跟空气更好的混合，它的燃烧的那个效果就会状态就越好。因为他把那个火盖做成越复杂越旋转，他的那个燃烧的效果就越好，他的成本就越高。他为什么他不合格呢？他不合格他就是为了降低这种成本，然后去生产这种东西。 所以说还是假冒伪劣啊， 对对对， 最后造成了这么一个后果，所以真的要特别注意。刚才我们提到在市面上买燃气灶的时候啊，既要注意它的碳排放量哈，火苗的情况，它的能效是什么，一级二级三级，咱们要推荐是一级的。另外这个品牌特别重要，尽量买一些呢被大家认可的这样的这个 品牌信誉度高， 哎，有点品牌的啊，信誉度高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另外面板的材料咱们推荐的是这个 钢化玻璃 的啊，另外千瓦数一定要买4.5千瓦以上的，这些多加注意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厨电市场的竞争加剧，新增需求带动了线上市场的上涨。 那么目前呢，中国厨电产品市场呢以新增需求为主，受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比较大，从去年开始啊，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限购的政策。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宏观调控效果呢也是逐渐的显现，那交房量呢以及上游供给量的不断减少，对于较为依赖装修的厨电类的这样的产品，比如说这个微蒸烤、嵌入式的厨电啊、热水器等等，影响比较明显。包括洗衣机、集成灶等等在内的新兴厨电，目前市场的普及率还是比较低，但是潜力巨大啊，将为整体厨电市场提供增长的动力。哎，其实从这里边咱们说出一个这个消毒柜吧。 嗯， 其实消毒柜啊，用的人也挺少的哈。你觉得有必要买这消毒柜吗？ 消毒柜的话，要是比如说家里有小孩之类的， 嗯， 还是建议考虑买一个。因为消毒柜它小孩对这种外界的这种细菌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敏感， 抵抗力弱一些， 抵抗力弱一些。小孩的一些餐具啊、碗筷啊，尽量的就是一使用之前给它消消毒。 嗯，对，反正虽然说有些人对于消毒柜呢觉得它利用率不是很高， 对对， 关键是看你家庭的成员了啊，有这个小孩子的啊，新这个他的一些橱柜啊需要什么消毒的话呢，其实也可以。但是话说回来，现在有那种小型的消毒的措施啊，那种小型的消毒的那种设施啊， 对对对， 完全可以解决。你其实也没必要买一大的消毒柜， 没有， 是挺麻烦的， 没有太大的必要。 是啊，我总觉得还真不如一个洗碗柜呢，比洗碗机还是挺适用的、啊、 洗碗机还省事儿是吧？ 省事儿。嗯，据说这个洗碗机呢，不仅可以洗碗，同时 还 可以 消毒， 还可以消毒，还可以摆放东西。 对对对、嗯。 来，咱们再来看，说热水器均价迎来了小幅的上涨。2018年上半年，热水器线上市场呢是增速较高，热水器均价呢也迎来了小幅的上扬。那么电热水器市场呢，它的零售额与燃气热水器市场的零售额几乎是持平了，但是燃气热水器的产品呢，它的零售量占比不到四成。这说明啊，伴随着一系列的新技术、新功能的加入，原先价位偏低的燃气热水器也在逐渐的往中高端发展。哎，咱们正好说一点热水器哈。现在市面上的热水器大概分几种？ 热水器啊，一个是燃气热水器， 嗯， 一个是电热水器，还有一个是空气冷热水器， 嗯， 可能电热水器跟燃气热水器是使用比较多的， 嗯， 燃气热水器现在没有太普及，因为什么？它很多地方有限制，比如楼房啊，因为它燃气 它一般搁的是这厨房里边， 对，它按照厨房，它需要有那个烟道排向室外，它因为烧出来的气体比较多嘛， 嗯。 它有限制，所以买电热水器的人比买燃气热水器的人要相对要多一些。 这个限制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是厨房和洗手间离着多远，有的时候要离着远点的话，你还得接一个 浪费的水比较多。 对，浪费水多，还得接一个大的管子到那个洗手间。 嗯，不过现在有些品牌已经做到了零冷水，就解决了这一部分问题了。 哦，对对，是， 就是它你使用热水器之前，它可以先给你进行一部分预热， 嗯， 就把你家里面所有的凉水管道。 嗯， 给您热一遍， 嗯， 然后您再打开那个水龙头，立马就是热水。 对对对，有那个，但是那个功率很高哎，那特别费电。 对，这个 因为它你打开，咵一下，你那个凉水就变成热水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要求电量是很足的。 它里面是有一个循环泵， 嗯， 它是有一个循环泵去循环那些水，给它加热。 嗯、 这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燃气热水器虽然它的量，它整体的量。没有电热器那么多， 嗯， 但是它的那个零售额是持平，这就是这个，因为它燃气热器现在它的那个技术越做越高端了， 嗯嗯，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最老的， 先得烧， 用旋钮调温度那个， 对对对， 就特你很难调到一个合适的温度， 嗯、 可能有时候热一点，有时候凉一点， 而且还得烧一会儿，那边才能洗呢， 对对对、 嗯， 现在做到了呢。数码的， 嗯，你控制在一定温度， 对，跟你咱们时间一样，您选择多少度，然后它就给您烧到了多少度， 哎、嗯， 特别特别方便， 对，所以呢，刚才您提到那个燃气热水器的那个叫什么？现在有一种就一下变热那个叫， 叫它叫是叫 带循环热水的。 哦，带循环热水的。 对对对的，它叫淋冷水。 哦， 它就是从自动循环里面的凉水。 嗯嗯嗯， 淋冷水。 当然这个电的吧，它确实占地方，你发现吧？这个电的有时候你在洗手间里面弄一大包，一大水包哈，你站在那个墙上确实挺麻烦的。 你要卫生间空间大还好一点，你要是卫生间空间小的，显得卫生间会比较压抑。 是的， 这老感觉头上。一个大包，顶 着一个大包似的 啊！对对对对对。 实际上这个热水器啊，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大概是用多少年？ 电热水器一般的话，可能也就十年左右。 十年左右， 因为它电热水器它是一个属于是一个预热式的热水器， 嗯， 就是你把一桶水，把水给你真正烧热了以后，然后您再洗澡。 对， 因为你要是水在加热的过程中。温度越高，产生的水碱就会越多。 嗯， 你时间长了，热水器里面就非常非常多的水碱、嗯。 所以你家里用什么样的热水器呢？有机会咱们再讲一讲这方面内容哈。 可以可以。 所以还是要注意，要买那种品牌的啊，这些三包各方面都比较完全的啊。到正规的地方去买。 买完了这样安全， 安全， 售后服务有保障。 是的。是很重要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智能的家居市场持续升温，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在智能化自动化的趋势下，智能家居行业呢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而众多企业的入局也使得本就火爆的智能家居市场是持续的升温。同时呢，随着消费者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快速转变，那么智能家居呢朝着个性化时尚化发展的趋势呢是越来越明显。尽管呢智能家居啊需求量呢在不断的增大，但是其在应用中暗藏的信息安全问题却不容忽视。其实说到这个燃气灶哈、它现在有往智能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吗？ 有了，已经有了。 它的智能表现在哪儿呢？ 它的智能一般的话，可能以前是旋钮式的，现在第一个改成全触摸屏的了，就是灶具上面你看不见它的原先调大调小那个火的旋钮了。 哦， 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就是以我们公司有一个发展趋向，就是以后会做成显示带液晶显示功能。比如说吧，今天晚上你想吃一个红烧肉， 什么样的火候？ 可能你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选红烧肉，它会自动根据时间段。这个时候给你猛火煮，这个时候给你温火煮，那时候给你小火炖， 怎么跟微波炉似的？ 多长时间了？给你停了。 哦，但是它是能看你火苗的啊， 能 看你火苗的， 能看这是所以一个智能， 这挺有意思的哈。 对啊， 就是最起码，比如说你用什么样的大火、小火、中火、文火哈，什么样的火哈，你不用自己再拧了大小，自己这个它都给你设定了，啪你摁那个火苗。大小就那么回事儿， 对 、这 你选择做什么菜，然后它里面有那种智能化的东西就已经给你设定好了，应该煮多长时间，应该煮多长时间，怎么做出来最好， 对，真挺好的，有这个触摸屏的哈， 对， 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们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首先，菲菲爸爸又发了一个微信，看了以后我特别欣慰哈，他说这个上次呢收听了一场关于燃气灶节目的内容啊。那我家里的燃气灶呢打火以后会产生的回火的情况告诉咱们节目，然后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咱们也确实哈跟他说呢，就是要通过这个节目我们督促他呢要换一下，因为我记得当时呢菲菲爸爸你说你那个燃气灶好像用了得有十年了吧，可能是， 好像是， 对，所以我们就是敦促您要去换一下，然后您还真的去换了啊，说的那个换完以后呢，说真的是觉得那个按着去办了，说的躲过了一场火灾。 哎呀， 啊， 这可 说，我觉得这个燃气灶如果不换的话，可能会非常危险的哈。还真是，所以有些事情的话呢，咱们科学是不能够违背的啊。 对， 像刚才提到了，你就十年之内一般是可以的，如果过了十年，还真的，咱们该换就得换。咱们再勤俭再节约，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对 啊， 因为这东西啊，燃气这个东西一旦漏起来，你就是 麻烦的， 控制不了。一旦发生火灾， 是 非常非常的危险。 来，咪咪说，问一下专家哈，说这个烟道。买多大的止逆阀直径是多少？ 他这个可能说的是油烟机的啊。 对，是侧吸烟机的。 它这个烟侧吸烟机的话，一般的话可能16、160的或者180的、 嗯、 但这个要根据烟机的品牌型号来定了。 嗯嗯， 一般它这个烟机里面都会有那种说明书，就是涵盖了它的那个烟管的尺寸。但是您这样也没关系，您去市面上买，就是你买那个指挥阀的话，它都有两种尺寸的都有，它就是一个指挥阀能有两个接口。 嗯， 我可以接160的烟管，我也可以接180的烟管。 嗯嗯，所以说你买一个止逆阀、 嗯、 它有两种规格。 对对对， 都可以的哈。 对 啊， 但这个的话建议你买啊，现在有那种防火的。 嗯， 防火的指挥阀。 嗯，好的，买那种防火的哈。 对，因为我遇见过一个问题，因为他楼上说着火，那火星掉下来把他家引燃了，就是从指挥阀那里反过来的。 嗯，好的。另外呢，咪咪还问说这个侧吸的这种油烟机好使吗？ 嗯，侧吸的没有顶吸的那么 劲儿大是吧？ 对、 嗯、 因为 但是侧吸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这烟一出来以后呢，这个烟还没有往上跑呢，它已经就吸走了，可能跟你这个人长的这个高度，比如还没到你鼻子呢、 嗯、 它这从你胸这个位置呢烟就走了，可能对身体有好处。 但是它那个、嗯、它因为它的负压区有限，如果您在爆炒的情况下，它那个烟不能瞬间的都被吸走， 嗯， 或者要扩散到它那个吸门口以上了，它就吸不进去了。 嗯，所以这个反正是各有利弊哈。 对，各有利弊。 另外说，以后是不是都改成插电的了吗？是我预留了一个插座，我估计他说的是这个燃气灶。 没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智能那方面。 智能的。 对。 哦，智能的 必须要留插座了、 哦， 因为它你有触摸屏了。它就需要用电了， 嗯， 底下必须要预留插座。 哎呦，太棒了！这个咪咪真的是太专业， 专业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以后智能的要留这个插座了，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啊，但是一想象能想出来，比如刚才你说有时候触摸屏啊什么的，肯定是有插座嘛， 需要电 啊。另外呢，张淑玲朋友啊，已经报名参加我们的陪同计划了，没问题、嗯、啊，到时候我们会跟您联系的啊。好了呢，那、嗯、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火王的小邓，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来临，您的过夏神器准备好了吗？ 自从入夏后就时刻准备着。 能有什么呀，不就是空调 WiFi 西瓜冷饮吗？ 哎，你们都少了一床牛皮席。 三伏天怎么能少了一床牛皮席呢？孩子长痱子，爱人出汗多，爸妈不敢吹空调，一床牛皮席解决全家人的困扰、 嗯、 只需要每晚开2个小时的空调，就可以整夜享受着，而且一用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就像折叠收纳床单一样简单，家务零负担，不用洗刷晾晒，这才是盛夏神器呢。 说了大半天你都没说到重点上，今天的价格才是亮点。 对对对，今天的价格很诱人哦。 是的，来自于三峡库区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1米5×2米的规格，厂商建议零售价格8900元一床。今天呢，盛夏清凉直接享受到2.2折，只要1999元。但因为啊，比商场专柜便宜了将近7000块钱，所以呢，为了不扰乱市场的价格，本档活动只提供了30床的备货。 嗯、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去商场专柜看看就知道，但凡产地是三峡库区的，只要是正宗的天然水牛皮席的，只要是2018年的新席，再打折再换季都得5000-6000一床。但今天我们做到了1999的底价，可以用上几十年夏天，划算到每年才30-50块钱。 是的， 估计啊，这三伏天里一个礼拜的电费都不止30-50呢。所以呢，这会儿热线刚刚报出去，已经有9位朋友订购成功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是最号是3456的朋友呢，订购了2床，说之前没有用过牛皮凉席的时候啊，老公是整夜整夜吹空调，他是舒服的直打呼，我可受不了，关节都不太舒服，还是牛皮席好，一晚上呢最多开个2-3个小时，一觉睡到大天亮都是清清爽爽的，舒服多了。还有0147的朋友说，前两天我才买的牛皮席还花了2599呢，今天就变成1999了，那就再订2床给2边父母送过去，只是啊，这品质得是一模一样的吧。 您放心， 定品质肯定是一样，100%是孟德兰品牌的，每一床都是三峡库区陈年水牛皮精制而成，经过了剪裁、包边、打磨、揉料等多道工序之外，除了可以清晰地看到毛孔之外，牛的肩胛骨啊、牛背、牛肚、牛腿都能依稀可辨。所以呢，一床正宗品质的水牛皮凉席至少得20斤以上。但今天您不需要花到原价8900，也不需要花到之前的2599，清凉价1999就能订购成功。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